节目内容只是主持人及嘉宾的意见，并不代表本台立场。灵异神秘，信不信由你。 为什么你会这么黑仔？为什么有人会发达？为什么有人一出世就不用做？为什么有钱人会相信风水和宗教？运气怎样才可以加呢？一个泰国人，一个香港人，借助神奇力量助你升官发财，爱情、金钱、名利。 那摩达萨帕卡瓦多阿拉哈多神马神菩提萨。 沙瓦迪卡，欢迎来到这个因人而异第55集啊！大家好，香港人 DC， 喂，泰国人 Patty 在这里。 好啦，翻翻嚟今集嘅节目啦，话有啲高兴嘢同大家讲下先啦。咁啊，小弟咧而家咧喺逢星期六晚咧，将会喺呢个新城数码音乐台嗰度咧，就系讲一个爱情嘅节目，叫做《爱情三缺一》啊。逢星期六晚11点到12点嘅，咁就多多支持啦。咁啊，短短咧，即系哇，呢排咧阿 Matty 去得多呢啲咁嘅场合咧，我发现咧，這個世界比我想象中邪惡。 為什麼這麼說呢？又 為什麼這麼說，就是譬如我去到啦，那我頭即是錄這集節目呢，我都有3個禮拜時間不在香港，所以之前較早之前錄音了啦。那今集錄呢就最 update 的。3個禮拜前呢，我記得我是好灰好意志消沉。怎樣意志消沉法呢？就是有被一個朋友誤會啦，又搞到我即是被一個朋友的誤會呢，我想是大家都會最傷心。 還有是好好朋友來的。 好好朋友啊，即是因為即是你這些人啊，人紅多是非，即雖然我不是一個紅人，但是在我某個領域裡面都識幾多朋友，而好多人呢都是真人富貴厭人貧，都是會妒忌的。在一個妒忌心之下呢，搞到我朋友呢有點誤會啦。即我不介意啲傻仔誤會我的。你問我，但係嗰下我俾人哋誤會啊，係我連我即係我最好嘅朋友，佢咁樣同我講，即係佢其中一個，即係唔係全部最好啊，即係佢其中一個最好嘅朋友啊，我好錫佢，對佢好好嘅，但係佢冇念嗰份，即係佢冇睇平時細位，佢冇留意一個人點對你，你冇觀察到嘅時候，嗰下哇嗰下我 hurt 到點咩？ hurt 到係瞓唔安啦，食唔落飯啦，唔係好想講嘢啦，又頭痛啦，又剩啦，即係好撚抑鬱啦，即係類似你分手呢嗰種好想宣泄呀嗰種痛。咁跟住又去到好多啲聚會啦，咁又去打即係去建立一個新嘅 circle 啊，即係去認識一班新嘅朋友啊，或者新嘅圈子啦。喺個新嘅圈子入面呢，咁你 low body 㗎嘛，冇人識你，你都唔知你邊個，咁你又好殘酷地去即係人哋唔係睇你唔起呀，人哋係睇你唔到呀。你明唔明呀？嗰個感覺都幾即係幾痛苦呀。 鬱結係咪會唔會有啲 鬱結㗎？真係好鬱結嘅，即係嗰種感覺係我好耐都冇試過呢種感覺。不過有咁講呀，呢個係逆境嚟嘅，當我係一個逆境呀。Matty算唔算一個逆境嚟嘅？ 算是逆境嘅，即係正如之前節目講啦，即係人生點都會有啲唔如意嘅。咁呢段日子咁每個人都有經歷嘅。咁但係人有三衰六旺㗎嘛，咁我覺得經過咗逆境呢，遲早都會光明返嘅。 係啦，但係我想講係乜嘢呢？各位聽眾，即係你唔好見到 DC， 嘩之前成咁都集20萬20冇係咪，又搵幾多錢又搵成。我都有谷底嘅，我都有唔開心嘅。但係個問題係乜嘢呢？我想同大家聽眾分享，即係鋪陳咗呢樣嘢出嚟。真人真事，冇100%冇吹水嘅。咁我俾人哋睇唔起啦，俾朋友誤會啦，俾一啲壞人啦，撲街冚家產啦，妒忌，然之後搞我啦，係咪先？咁 我同自己讲，咁当然啦，我求四面神啦，我去同四面神讲啦呢啲嘢啦。咁有三个礼拜，我又唔识嗰个圈子，新嘅圈子，我变咗识咗，我谂差唔多成100个人嘅圈子。咁而有啲好多比我叻嘅人啦，譬如可能电影界嘅前辈啊，电台界嘅前辈咧，系讲紧即系出名嗰啲，我费事开名啦。咁但系都开始同我个关系越嚟越好啊。咁我求咗四面神，咁当然啦，淨係求神就冇用嘅。我亦都做好多善事。我每日呢，平时我哋做福源前商，我哋都教听众啊，即係你大牌唔做善事，其实基本上係唔会，即係好难有个效果。咁我做咗善事，我每日重力做幾多少？500、1000。我連續做咗一个礼拜。跟住第二个礼拜嚟咗啊，我近排啦，又喺新城度啦，有好多节目开始访问我。咁讲真，人哋如果你做一個節目 live 嘅排隊呢，即係呢啲台嘅電台嘅小貼，即係想做電台嘅朋友呢，都幾辛苦嘅，即係起碼做三四年先有機會講嘢嘅。 先至令到人哋引起你注意咁樣係咪，即係你通常啲新人呢通常都唔留意你㗎嘛，咁但係而家打尖喎，你而家。 唔係打尖嘅，咁即係四面神無端端幫我推一推啫，咁跟住當然啦，亦都要有啲好嘅朋友啦，正能量啲啦，咁又有啲好嘅，即係好嘅兄弟啊，好嘅妻子啊，咁不斷鼓勵我啦。咁其實一個人谷底嘅時候呢，你唔使怕嘅，你只要有啲好嘅普通小嘅朋友啦，佢不斷同你講下，喂其實唔使驚㗎喎，唔使去諗即係個前路係點樣啊，咁因為即係你今日唔好唔代表你聽日唔好嘛。即係我自己最高興嘅就係我之前睇嗰啲面相手相啦，即係睇嗰啲紫微斗數嘅所以。咁我就睇紫微斗數嘅時候呢，個師傅話我有20年超級運，咁仲有大概50多日啫而家。咁50多日，咁我就已經有20年嘅超級運啦，大富大貴嗰隻。咁我低潮嘛。其實當你一入到一個大運之前呢，亦都係會去到一個人生嘅低潮啊，即係會有啲低潮，咁但係低潮可能一層白踩嘅，咁但係你往往呢就係、我有個基本嘅信念喺度啦，有一個神嘅輔助啦，跟住亦都有呢、這個亦都有個感覺就係、原來我有個神幫我嘅時候，嘩我真係唔同㗎喎、跟住我再加我老婆嘅鼓勵啊，你自即係唔一定係我老婆嘅，可能你坊間都聽好多唔少嘅故事，成功嘅故事都係有個背後嘅女人支持啊。咁你多啲去讚歎下個自己嘅親人啦、可能你係男聽眾嘅，你對下你嘅老婆好啲啊，即係講下啲肉麻啲嘅嘢啊，可能你好耐都冇講過呢、或者你對住你個老公嘅時候又講啲肉麻啲嘅嘢啊，好多時候你又可能未必有即係少講啦，試下唔使咩嘅，呢啲好方法好簡單，即係呢啲唔係信任何宗教迷信，你係反而係喂嘻哈哈，喂你好靚仔喎，你好靚女喎，今日係咪，你好耐冇講過呢啲嘢㗎啦，唔好怕我肉酸，但係當一個人唔開心嘅時候，你出於好意呢啲鼓勵呢，亦都係一個正念囉，一個正能量，而呢啲往往嘅正能量呢，亦都喺個布施方面呢，其實都係會有一個，之前都講過啦，點樣去增運啊，點樣去布施幫人啊，所以我嗰日好運滯嘅時候呢，3個禮拜前好誠心走咗去四面神荃灣竹林禪院，即係芙蓉山上面啦。咁我就買咗好多好多供品過去搵下四面神同佢傾偈。咁我當我一拜完之後呢，啲運氣就湧過嚟，係湧過嚟，係即係嗰種快到係嘩成班，即係點可能咁快嘅呢，即係嗰種感覺係冇得輸喎。跟住之後所有嘢順返，即係我係求喂俾我朋友醒啊，俾我個運氣唔好咁差啊，好慘啊，真係我做多啲善事啊，我回向呢個世界多啲啊。咁做完呢啲嘢呢，真係好快效果，3個禮拜又冇，即係我即係好多時候咁講啊，你喺你自己最強嘅領域嘅時候，你可能已經做咗100分，但好多時候喺你個領域做到100分嘅時候，你就已經挖咗牙，你唔想再去做其他嘢，但人唔可以咁樣㗎嘛，人係求進步，如果你係一個有目標，你想真係真正富有嘅話，無論你幾信神 神幾幫你都好，你都係需要刻苦，都係需要真係一針一線去穿出嚟，一手一腳去打出嚟，一步一足跡慢慢行出嚟。呢、這個就係我哋成日點解話要做呢個節目。即係第一節可能你會聽屌咁撚悶嘅，又唔係教我真運，但係呢啲往往一啲內心嘅思想係會令到你有呢個真運嘅一個部署囉。 係啦，咁即係正如 DC 所講啦，頭先即係你即係一個正能量喺一個家庭入面呢好緊要嘅。咁你俾到你家人嘅溫暖一個正能量，咁佢會鼓勵你去或者你即係正如 DC 所講啦，你之前有冇去呵護你嘅妻子啊，或者你係你老婆嘅有冇去錫你嘅老公啊，佢嘩好出面好做嘢好辛苦喎、 啊。 孝順父母啊，即係一個家庭如果即係你管理得好嘅，咁佢哋又對你有正能量，你又散發到一種感染力俾佢哋呢，咁起碼有一種鼓勵，有一種動力喺度，咁你做其他嘢呢都會事半功倍嘅。 所以呢真係要孝順父母囉，即係好多時候我哋之前都教都印過經啊，父母恩重難報經啊，咁所以希望大家聽咗呢個節目嘅時候。 有㗎喎，呢個經大家聽眾可以過嚟攞㗎喎。 係啦，仲有呢個經嘅，咁大家可以 like 我哋袁軒太佛牌 Facebook Fanpage， 亦都可以搵下泰國人咩鐵去攞呢本免費攞呢本經文嘅，咁因為呢本經文呢學咗之後呢亦都係非常之唔錯。但係今次時間差唔多啦，下次有啲靈驗事跡講俾大家聽，有啲咩泰國音樂頻道同大家推介下咩鐵。 啊，咁今節就唔怪介紹咗泰國音樂頻道啦，咁感性咁啊，介紹啲例子呢個歌啦，廣東歌咁啊，舊啲壯志驕陽係啦，老土啲但係 OK 嘅，好啦，下次再講啦。 Love